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 第八十八章，往事疑云，就是这里了。穆剑云站在青铜小门的虚影间，深吸一口气，将体内法力聚集在手上，随即对着虚影的门扉轻轻敲了敲。咚咚，低沉的敲门声回荡在寂静的山林之中。明明看上去只是虚影的青铜小门，却在穆剑云的轻叩下发出了如实体般的回响。三下敲罢，穆剑云收回手，毕恭毕敬地行了一个礼。 在下灵玉台使者穆剑云，有要事前来拜见祁连山神，望山神大人能不吝赐见。 与普通警察相比，作为灵玉神使，穆剑云所能找到的证人可不仅限于人类，而且更为可靠。但前提是证人愿意见他。穆剑云站在青铜小门前等待良久，却依然没有得到半点答复，那扇青铜小门也没有开启的迹象。 果然还是不在吗？ 穆剑云轻轻叹了口气，各地山神的脾气各不相同，行踪也飘忽不定，能否找到全凭运气。只是这几天的运气似乎并没有站在穆剑云这边。穆剑云又在门前站了一会儿，最后也只能无奈地打算大道回府。但就当他打算离去之时，却听身后的青铜门忽然吱嘎一声开了道缝。 每天都来敲，烦不烦啊？少人清梦。 不耐烦的抱怨伴随着一张睡眼惺忪的脸庞出现在门后。只见一位身着白色长衫的稚气少年没好气地瞪着穆剑云，清澈的青蓝色眼眸中透着不满。 您就是？ 穆剑云回望着门后的少年，脸上有些诧异。 怎么，你既然要找我，连我长什么样都不认识啊？ 白衣少年柳眉一皱，眉间的朱砂映衬着雪白的皮肤，显得少年的脸庞愈加清透秀丽。只是如此秀丽的脸上，此时却堆满了嫌弃之情。 我就是这片祁连山的守护山神啊，好好的静修都被你打断了，真是。 抱歉。在下无意冒犯，还望山神大人见谅。 穆剑云从诧异中回过神，立马再次拱手，恭恭敬敬地道了歉。 得了，有什么事快说，我很忙的。 白衣少年打着呵欠，也不完全打开门，看样子完全没有招待穆剑云进来的打算。而穆剑云见状，当然也明白对方的态度，于是便就这么立在雨中，尽可能简短地阐述起了来此的目的。 在下这次前来是为了调查10年前发生在此的一桩血案。 穆剑云正色道， 10年前在祁连山尾区域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当时年仅13岁的少年被指控用猎枪射杀了他的继父。关于当年这桩案件， 您知道些什么吗？ 不知道。 白衣少年回答的简洁干脆。 你知道整个祁连山脉的范围有多大吗？我堂堂一个山神，要掌管那么大一块区域的风土山水，哪有心思理你们人类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且还是十年前的。 这穆剑云一愣，被怼的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您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不记得就是不记得，你们灵玉潭要调查什么事我管不着，但我也没有义务非要配合你们不可。 白衣少年说着微微侧过身，伸手搭上了门边。 还有雨期基本上都是我的修炼闭关期，如果没有其他事别来烦我。 说完白衣少年转身走进门内，看似就要关门，穆剑云一见急了，甚至顾不上什么礼仪，连忙上前一把拉住了门沿，急切的话语脱口而出： 请等一下，我就想问，在这片祁连山里有没有一棵千年梧桐树？ 这千年梧桐树？ 白衣少年的身形似乎顿了顿，他转过身，青蓝色的双眸注视着穆剑云的脸，冷淡地开了口： 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 根据当年犯案的那名名为江瑶的少年叙述，他在出事前夜曾叙述说在那棵千年梧桐树下躲雨。 见白衣少年的反应似乎有戏，穆剑云顿时燃起了希望，连忙追叙道： 如果真能找到这棵树，说不定就能解开当年事件的一些真相。只是后来警方怎么找都没有找到那棵树，连当地人也表示不存在这样的梧桐树。 哼，他们的话当然看不见那棵树，因为那棵树的确不在祁连山，或者应该说除了某个特殊的时刻外都没有在祁连山出现过。 白衣少年平静地说道。 这我不明白。 穆剑云有些茫然。 这千年梧桐树是真的存在吗？ 白衣少年看了眼穆剑云，没有理会他的疑惑，而是突然抛出了个问题： 当年那个犯案的小孩是在十年前来到这里的？ 是的，当年也差不多是现在这种季节。 十年前的雨季吗？ 白衣少年沉吟着，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对于那个案子，您是不是想起了什么？ 穆剑云焦急地问道。 我刚才也说了，雨季是我闭关的修炼期，你说的那个案子我不清楚。 白衣少年抬起眼帘，态度依然冷漠。 不过说起十年前的雨季，祁连山附近倒的确出了件不寻常的事。 不寻常的事？ 知道不周山吗？ 白衣少年忽然说道。 不周山就是那座在上古时代中镇压了蚩尤陶禄的神山。 穆剑云有些惊讶，不知道面前这位山神为何突然提起这个。 我记得那座山的位置早已因为历史原因而不可考，没人知道具体在哪儿。 没错，因为不周山的位置从来都是不固定的。 白衣少年靠在门边上开口说道： 不周山周围有天然形成的结界， 这使得它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时空空间，就像一个鬼魅一般四处漂浮。而它何时会出现在地界，根本没有固定的规律。但它最近一次出现，便是在10年前的雨季，出现的位置恰好与祁连山尾连在了一起。 祁连山尾， 穆剑云神色一凛，脑海中立即联想到了什么。 难不成那棵千年梧桐树是？ 对，那棵树应该就是不周山上的苍梧树。白衣少年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穆剑云，说道： 也就是当年蚩尤被砍下的头颅所幻化成的千年古树。 什么？ 穆剑云脸色大变， 难道说江瑶他们当年误打误撞进了不周山？ 或许吧，谁知道呢？ 白衣少年耸耸肩说道： 好了，该说的我都已经告诉你了，没其他事了的话你可以走了。 等等，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见到白衣少年又要下逐客令，穆剑云连忙再次开口问道： 又怎么了？有话快说。 白衣少年眉头一皱，耐心似乎已经耗到了尽头。 我想知道不周山周围的结界普通人应该穿越不了的吧，但当年的江瑶他们却进去了，到底在什么情况下作为普通人的他们能穿过不周山的结界去到那棵千年梧桐树下呢？ 穆剑云一口气问道。普通人能穿越结界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结界被临时打开了。白衣少年摇了摇头，像是听到了一个无意义的问题。 我知道你还想问是谁打开了结界，这我哪知道啊？如果不是那个叫江瑶的小子与他后来被害的继父干的，那就是有第三人打开了结界。 第三人？ 穆剑云心中忽然咯噔了一下。 我就知道这么多，剩下的爱莫能助，你就自己去查吧。 白衣少年说完甩甩手，再也不理会身后的穆剑云，转身走入青铜门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哗啦哗，山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着，而此刻的穆剑云心中却并非像来时那般平静。10年前降临在此的不周山，蚩尤头颅幻化而成的千年梧桐，以及那可能存在的第三人。当前的案件背后果然另有隐情，而且源头很可能就在不周山上。而如果真的存在有能力打开不周山结界的第三人，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此人与10年前的血案是否有关联？穆剑云低头走在雨幕中，心中思绪万千。此行所找到的情报着实出乎了他的预料，这一系列全新线索背后所隐藏的，或许便是江瑶当年能够从必死的天命中逃离，并被地府刻上死亡刻印的真相。而如今在不周山早已消失的当下，唯一的线索便似乎只有这个可能存在的第三人，并且这第三人还需要具备打开不周山强大结界的力量才行。说起来， 五洲山的结界十分稳固，虽然神明与大妖或许可以自行穿越结界，但要破开结界让普通人出入，其难度可绝不亚于打开三界的空间结界，基本上不可能做到，除非……穆剑云思索着，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随即翻出手机，向某个系统内部号码发了条消息。很快，一份他需要的调查资料便发回到他的手机上。龙骨钥匙，城南叶家。穆剑云看着手机上的资料，眉头微微皱起。又是城南叶家。我记得云秋山事件里的那把黑剑士也和他们有关，这真的只是巧合吗？穆剑云沉吟着没有说下去，他放下手机，抬头看向阴雨笼罩的天幕，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中挥之不去。看来得赶快回去一次了。